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从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方面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程序，切实防范冤假错案产生。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公布《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当中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医诊所由现行的许可管理改为备案管理，开办中医诊所只需要到主管部门备案就可以开展执业活动。今后北京将坚持新增建设与盘活存量并举，未来五年将新建150万套住房，这150万套房子中100万套是产权的可以买卖的，还有50万套是用于租赁的。日前菜市口地铁站不远的祥达大厦一层，已有近百年历史的美味斋正式回到原址重章。从1993年离开美味斋，如今再回到老地方，一晃已经是24年，不少上岁数的老北京纷纷来到店里寻找记忆中的味道。 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旧电话撕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撕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夜。 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 阿杜的《四夜》由台湾音乐人蔡正勋和民谣歌手王武雄联合为阿杜量身创作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阿杜早年的经历。在进入歌坛之前，阿杜当了7年的建筑工人，期间经历了诸多的辛酸。这首歌正是讲述了一个平凡工人的现实生存问题，一个打工仔居无定所，找不到工作，无人倾诉的真实写照。969都市夜归人，听到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拥有你的甜蜜。

年少轻狂，却让岁月背叛。流转的时光，照一脸苍凉，再也来不及遗忘。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人地老天荒，聚少离多的纠缠，你我是唯一的答案。谁能够想象眉毛那么短，天涯却那么长，荡漾红尘里飞扬，回头已经赶不上。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人地老天荒，灯火阑珊的彼岸，我以为你就是那年少轻狂，却让岁月背叛。流转的时光，照一脸苍凉，再也来不及遗忘。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人地老天荒，至少你我的纠缠，重复是唯一的答案。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马桶吸能轻而易举打开车门，车内的空调致癌等等一系列层出不穷的说法，是确有其事还是纯属人云亦云的炒作，相信多数车主早已傻傻分不清楚了。这些究竟是流言还是事实呢？有传言一，皮揣子竟能轻松打开车门，这是真的吗？其实真相就是马桶吸根本就打不开车门，这样的说法毫无依据，因为车门开锁靠的是钥匙机械转动，而不是单纯的力量拉扯。提醒车主，要想打开车门内机构结构的中控锁，必须直接接触中控锁，且开锁用力方向为左右方向，而马桶吸开车门与此相悖。还有传言，鸡蛋砸中挡风玻璃会遮挡视线。其实雨刷加玻璃水越早清洗就越容易清理挡风玻璃，汽车行驶时挡风玻璃一旦被生鸡蛋攻击，立即启动喷水功能并开动雨刷进行清洗是最为有效的方法，且越早进行清洗对视线的影响也就越小。提醒车主，生鸡蛋掺水之后将呈现白色沉淀，阻挡视线高达 92.5%， 而雨刮清除只会导致挡风玻璃越刮越模糊的现象，应用玻璃水配合雨刮同时清洗，鸡蛋液就会很快被雨刷冲干净了，并不会严重妨碍车主的视线。还有车内空调致癌可是不可信的，汽车空调吹出来的主要是灰尘、微生物等等这样的杂质，而汽车仪表盘、沙发等内饰塑料件，即使是在较高温度下挥发出微量的甲醛苯，也远远不足以达到致癌标准。提醒车主，国家对汽车有严格的环保标准，汽车必须经过检测且达到合格才会出厂，不过建议车主进入车内之后先开窗通风换气，之后再开空调，且远离香烟这种苯暴露的主要来源。还有说饮用车内的瓶装水会致癌的，其实瓶装水长时间在车内放置，最多只会产生微量的菌落变化，即使在高温下也不会产生致癌物质。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为了避免夏季水瓶的放大镜效应引发火灾，或者避免冬季水瓶冻裂造成车内的电器线路短路，建议车主还是不要长期在车内放置瓶装水为好。

身边的女人总是美丽，你追逐的爱情总是游戏，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对应眼光的朋友，你从不吝啬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你开心的时候总是挥霍，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 印象中的黄小琥是09年左右，因为没那么简单啊这首歌曲而越来越火。但其实翻一翻之前的专辑，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这一首《不只是朋友》，发行于90年的首张同名专辑。同样，他也是获得了91年第二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以及最佳录音奖。有着近10年 pub 演唱的经验，浑厚的音色是他最受关注的点。偶尔听听他的歌，适合疗伤。969都市夜归人，听到李圣杰。你那么爱他，

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姐妹是台湾歌手张惠妹在1996年12月13号出道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卖出了30万张，全台湾销售量破百万。张惠妹出道刮起的快节奏旋风，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华语乐坛的升级，而张惠妹能够胜任多种曲风在乐坛更属少见。除了快节奏歌曲之外，她更擅长情感类的歌曲，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作品，例如《解脱》《听海》等等。张惠妹也因此和陈奕迅被并称为新时代唱功代表。1996年的姐妹专辑的主打歌是台湾音乐史上非常具有原住民符号的一首流行经典，也是张惠春第一次走进录音棚与家人一道给姐姐张惠妹进行陪唱录音的作品，体现着姐妹情深以及家族凝聚力，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样一张专辑当中充满了香草气息的音乐很吸引人，张惠妹沙哑却不失清亮的嗓音特别讨好听众，这样一张专辑用亲情感染着爱音乐的人们。也许当时的台湾女歌手都太过温柔，而生猛的张惠妹给人一种真实感，让人拒绝不了她的热情，很有夏天的感觉。90年代后期的世界风也算是能够代表世纪末情绪的一种了。张雨生的制作实在是太时髦了， New Jack Swing 节拍和世界风的融合在一起，也有很多人会很怀念华语流行乐的世纪末了。世纪末和千禧年的音乐总是显得那么酷，你要感谢那个时候的张雨生，出了很多自己的优秀作品，也带出了那么多的优秀歌手。 秋天红叶摇，像银莲的脚。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是专辑《姐妹》当中并没有被唱片公司主打的歌曲，来自于张雨生作词作曲，张惠妹演唱《水蓝色眼泪》。 像夜空多少流星闪过，你抓不到一颗属于我的梦，和每一天如海浪般潮涌，像我席卷却不能够停留，和每一天枯坐在黑暗中，去推拱北望穿无穷虚空。 Oh yeah，真的好累，你为何不了解？ Oh baby， 我的世界已经瓦解，变成水蓝色眼泪，是心碎流的血，是天真的幻灭，所有水 席卷，却不。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炎阳是炽热的，心是炽热的，希望是炽热的，如火的夏日来了。 像可磨的眼泪，流得出的泪水，怎能表达你心的伤悲？如果我能假装没有所谓，你就不会觉得欠累。那么下次我们还有若无其事拥抱的机会。你不想说，我不敢讲，这可能是最后的约会。不愿让你看透我的卑微，我却看透你爱得我好累。假如毫无保留在你面前让一切崩溃，你就于心有愧，想找办法挽回，对不对？有点对不起你，怎么爱你都学不会，感情都给浪费，只能学到分手的智慧。如果我能假装没有所谓，你就不会觉得欠累。那么下次我们还有若无其事拥抱的机会。你不想说，我不敢讲，这可能是我们之间最后的约会。不愿让你看透我的卑微，我却看透你爱得我好累。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